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从速。 嗱，我再 recap 翻头先我哋讲过啦，就系几个概念个中间关系咩咧？就系呢个柯赖耶识咧，就系解释到点解我哋有轮回同埋有业力。即系如果冇咗呢个概念咧，我哋纯粹讲个轮回或者业力嗰时候咧。就是一個只是一個現象的描述，而不是解釋到入面嗰個機制點解係咁樣。咁所以話嗰個輪迴咧，就係只不過係你個意識透過不同肉體嘅一個承載而出現嘅一個現象嚟嘅啫。而嗰、那個譬如點解會喺不同嘅軀體入邊咧？你不會記得以前的呢個就是你的抹拿式作怪啊！呢個是我個人的理解，如果有錯的話，大家將來就更正我啦嚇。好啦，咁呢個今年呢個諾貝爾得獎者咧，咁如果你看前兩年嗰套戲咧，就係霍金《我的方程式》入邊咧，佢已經係出現過啦。但當然不是佢真人出現啦嚇，就是另一個演員去代。咁呢個咧就喺物理學界入邊都一個少見嘅，就係、是、以我自己認知咧，就基本上未出現過嘅。第一個咧就係一個得咗獎嘅物理學家，就喺一個電影入邊咧，就以一個有人咧去演佢呢個角色。咁、那個角色係咩咧？就係、是、當年咧，即係佢講到咧，就係阿 Stephen Hawking 佢喺牛津讀書嗰時候咧，就個老師就帶咗佢去。在倫敦那裡就有一個聽個人演講，這個人呢就研究了什麼呢？這個人研究所謂的奇點的問題，奇點是什麼呢？奇點就是1/0、在數學上這個就很難 去得到個答案，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他就說用這個、就是、所謂 singularity 這個奇點這件事呢，其實就跟我們那個、就是在黑洞裡面那個數學的表達形式是有關的。即黑洞就咁啊！黑洞咧就係一個好即係好高嘅物質，即係好重、好密集嘅物質。佢將佢濃縮成為一點，而一點咧差唔多係近乎係冇，即係直情係冇任何嘅空間喺度嘅。即係越縮越窄，越縮越窄，就一路壓到咧一個好細好細好細好細嘅點。咁呢個點咧，即係喺嗰個物理學入邊嘅研究咧，佢就話咧會發展成為一個黑洞嘅，就會吸咗所有嘢嘅。咁當其時咧，就呢個 Stephen Hawking 佢聽咗呢個咁嘅 lecture 之後咧，呢個咁嘅講座之後咧，咁佢就啟發咗佢咧，就寫佢嗰個博士論文嘅。咁呢個喺戲入邊咧就表達出嚟啦。我哋亦都講過啦。咁呢個Roger Penrose 咧就一個好傳奇嘅人物嚟嘅。佢而家就喺牛津已經退咗休噶啦。咁佢但係佢研究嘅範疇咧就相當之廣泛嘅，而喺中間好似就冇乜嘅一啲聯繫嘅。咁頭先聽到咧就係佢好多年前佢已經研究呢個宇宙奇點啦。咁就呢、這個研究本身咧就唔係透過一啲話實證，即係佢唔係真係觀察，因為喺佢研究嗰陣時，事實上啲都未確認有呢個黑洞嘅。咁點解佢攞獎呢？因為佢今年89歲噶啦。咁如果佢係早死嘅話咧，佢就攞唔到呢個獎。個原因係咩咧？因為黑洞呢、這個具體嘅形態咧，係呢兩年之間咧，先由於一啲高科技嗰個觀察同埋錄影咧，先可以影得落嚟。譬如嗰、那個喺我哋去講呢個 Interstellar 之嗰陣時候咧，嗰、那個物理學家 Kip Thorne 都未見過呢、這個。黑洞的樣子 特技做出嚟， 特技做出嚟，但係呢兩年 有個理論基礎喺度， 係啦，第一個理論基礎喺度，佢就理論基礎，而家呢個理論基礎相當之 solid 嘅，相當之穩陣嘅。但係咧就前大一兩年到咧， 就真係影到嗰張相出嚟，就真係似呢個 Interstellar 入邊佢影到嗰個黑洞嗰、那個嗰、那個樣子出嚟。 個光嘅有折疊嘅， 係折疊嘅。呢、這個就係一隻一隻碟咁樣嘅， 同埋彎咗咁。 彎咗。咁呢個咧就係、是、Roger Penrose 佢最大嘅貢獻咧，就係佢用一個數學方法，佢就當其時當年佢已經構即係諗到呢、這、一個黑洞嗰個形態係點樣， 係 數學上表達出嚟。咁結果咧就係喺近呢兩年咧，由於嗰個確認咗即係嗰個黑洞嘅形態咧，同埋即係就俾咗呢個獎佢。咁我喺科學新知入邊都提過啦，如果 Stephen Hawking 唔死嘅話咧，即係佢捱到今日嘅話咧，佢應該都攞埋個獎噶啦嚇。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不幸啦。咁但係咧，佢除咗研究呢樣嘢之外，佢認一樣嘢就唔知係佢得閒個頭啊，定係還是係即係興趣純粹興趣啦。就係、是、佢研究一點砌磚啊，咁咧砌磚嗰個咧就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啦，因為你翻去你研究一下咧，你屋企廁所嗰度啊，阿基同你屋企廁所係咪都係砌瓷磚嘅？ 瓷磚有，梗係有啦， 有砌啊。個砌個瓷磚咧就當然好規則噶嘛，就即係個四方咁，跟住咧，但係你有冇諗嗰樣嘢就係、是、砌個瓷磚會唔會砌到凹唔冚嘅咧？ 嗯， 吞唔冚意思 梗會啦， 嚇吞唔冚意思係咩咧？吞唔冚意思就話砌到個角落頭嗰度咧，唔可以用翻嗰個咁嘅形狀砌翻落去。 嗯 啊、嗯所以咧喺呢個數學上咧，就有所謂一個非周期，一個周期性瓷磚嘅一個咁嘅概念啦。咁呢個概念係咩咧？就係、是、咧、你用一個譬如講緊係一個形狀，咁咧就佢去砌嗰陣時候咧。就跟住咧就填滿個空間嘅時候咧，呢、這個形狀本身咧，譬如四方形又好，三角形又好，或者六角形又好咧，咁佢都可以凹凹陷咧就砌到落去嗰個嘅範圍嗰度嘅。咁但係咧就呢個 Roger Penrose 咧，佢其中一樣嘢，佢做咩咧？就係、是、佢研究咧就係、是、有啲係非周期性嘅形狀嘅。咁咧就好遺憾地咧，因為我前舊年初嘅時候咧，就去過牛津啦。咁入咗牛津大學咧，就我就冇去到佢嗰個新嗰個數學院啊，數學研究院啊。原來數學研究院入邊咧，就嗰個地板啊，就是、用咗阿 Roger Penrose 佢構思出嚟嘅非周期性嘅呢個瓷磚嘅形態咁樣。咁係咩嚟咧？咁樣咁咧就我而家可以 show 俾即係大家喺維基百科入邊咧，就有呢個樣喺度。咁大家睇到啦，就係呢個非周期性嘅呢啲瓷磚嘅形態啊。咁你睇到咧就好多花款嘅，就佢意思就係咩咧？佢唔係同一個款式嘅，佢可以好多個形態咧夾埋一齊，而佢係唔重複嘅。咁跟住咧就係你可唔可以擺喺一個限定嘅範圍之內咧，而填滿嗰個空間咧？咁原來發覺係可喺某幾種情況之下係可以嘅咁樣。好啦，咁你就切咁呢啲咁昂居嘅嘢，即係唔係咁冇實際用途嘅嘢？咁咧就即係點解會即係值得去講咧？咁樣其中一樣好特別嘅咩咧？就係、是、如果你去一啲嘅青恩寺你不用去遠的，你其實你去尖沙咀都得噶啦。你就發覺原來他哋用緊呢一種咁嘅圖案咧，去擺喺佢哋嗰啲欄杆啦、 柱啊、 柱入邊啦、 天花板、 天花板啊。你如果你 好靚嘅， 你如果你 精密， 你要去睇嘅時候咧，你發覺原來佢哋好多喎。咁有一個即係有一啲嘅數學家同埋物理學家咧，佢就去研究呢個問題。佢哋發覺研究呢個問題係咩咧？就係、是、佢特別嘅地方係咩？同神秘學有本有關有關係咩咧？就係呢一個咁嘅即係非周期性嘅圖案嘅設計咧，係到近代先有嘅。 嗯哼， 即係西方，即係譬如類似 Roger Penrose 呢啲咁嘅數學家咧，佢到近代先至去諗呢個問題同埋度咗出嚟嘅。但是他們去走去查的時候他們發覺原來幾百年前甚至成千年前 啲青恩寺已經有呢類咁嘅圖案喺度嘅。嗱、嗯，幾圖而家揾到嗰、那個、那個波就 呢個咪由佢設計噶啦。 係啊，由佢設計噶嘛。係 啊係、啊啊。 我依家揾出嚟啊，你放俾佢。你睇下呢個喺邊度？呢、這個係咩名嚟？呢個大家值得睇一睇嘅。 呢、這個就係你揾 Roger Penrose 嘅嗰個 GIF， 咁你就會睇到㗎。 GIF 係咪？我哋一試下。 係啊 係。咁、啊、我再講講呢、這個即係特別之處係咩咧？就係、是、唔知點解咧，啲伊斯蘭嘅教徒咧，佢哋可以喺幾百年前甚至成千年咧， 係傳統嚟㗎，佢哋嘅， 佢哋嘅入邊已經係度到呢一啲咁嘅銅出嚟。 嗯， 咁啊，其中一個大家可以走去揾嘅，因為呢個係特登而走去研究嘅，呢、這個叫喺哈佛大學入邊教數學嘅，就叫陸述義教授嚇，係華裔嘅。佢、就同另外一個科學家係專門研究啲嘢。咁呢個研究本身其實有兩個啟示，其中一個啟示就係咩呢？原來喺自然界入邊，到近年咧先發現一樣嘢，就係類水晶體 quartz crystal。咁大家可以追翻由一集咧，我哋科學真入邊都介紹過呢個 quartz crystal 嘅一啲喎。因為咧以前去覺得水晶係咩？水晶一定係好似嗰、那個、那個、那個原子嘅結構咧，一定係規則嘅，一定係周期性嘅。 嗯， 即係佢一定係好四方或者三角咁，一定係。但係咧近年先發覺，原來咧佢又好似砌嗰個瓷磚咁樣，可以有一啲即係不同形狀，係 aperiodic 即係非周期性嘅形狀係出現嘅。呢、這個叫類水晶體。佢、哋發覺咧就係原來咧呢、這個譬如呢啲伊斯蘭嘅清真寺入邊咧，嗰、那個圖案本身咧其實同呢啲所謂類水晶體原來即係同一個數學基礎嚟嘅，同一個數學結構嚟嘅。咁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更加勁係咩呢？就係、是、咧，如果你發現咧好多曼陀羅同埋一啲壇城咧，其實就係呢個數學結構嚟嘅。咁、那個疑問就嚟，點解呢啲譬如好古代或者甚至中世紀嘅一啲設計咧，佢究竟係用數學啊，定係還是咩？佢會知道咗呢樣嘢咧？咁其中有一個解釋嘅。呢、這個正統嘅解釋就係話咧，因為喺伊斯蘭教入邊咧，佢哋有一個基本嘅宗教原則係咩咧？就係話咧，形狀啊、相啊，係如果描述出嚟咧，係冒犯咗個真主。 嗯， 如果你唔用呢個形相去，即係譬如繪圖啦，或者係一啲影相啦，即係你將嗰個真實嘅形狀，即係去複製出嚟咧，呢個係一個冒犯嚟。而你不去做一樣嘢，你透過咩去做呢？就只能夠透過一個幾何嘅形式，即係去做呢樣嘢咯。咁、所以咧，佢哋去做好多，花好多精神咧，揸到時間咧，去做呢個幾何嘅一啲圖案嘅設計。咁、另外一樣嘢，點解伊斯蘭嗰個數學嘅發展咧，係雄霸咗西方差唔多近千年呢？就因為佢好多嘢，譬如航海啦，同埋好多嘢咧，佢係一定要靠嚴格嘅數學去揾個答案。其中一樣嘢咩咧？就係、是、譬如舉個例，譬如話你係麥加呢個朝聖，咁有啲人去唔到噶嘛。 嗯、 但係咧，你就要面對呢個麥加。 嗯、 而呢個面對麥加唔係求 Q 奇喎，唔係我求其估一估啊，係要度得好正先至係夠神心。咁於是乎咧，原來佢哋用咗好嚴謹嘅數學方法咧，係去做呢樣嘢嘅。咁、那個方法本身咧就即係刺激咗呢、這個即係、伊斯蘭嘅數學咧，喺嗰個成個世界曾一段時間係領先咗好多嘅。咁、第一個神秘學解釋就咩咧？就係呢啲圖案咧，雖然我哋喺近代入邊咧，我哋透過啲科學家嘅解釋，但實際上咧，以前咧係用一個直觀嘅方法，譬如話我哋用翻頭先我哋講緊嗰個，即係柯拉耶識嘅方法，就係、是、話當你透過啲冥想嘅時候咧。你係可以直觀到呢啲咁嘅圖案出嚟嘅，咁所以咧，而家做翻咧就係好多時咧，我唔知道你有冇朋友，佢哋去做冥想或者係做呢個物觀嘅時候咧，係睇住嗰個壇城同埋一個嘅曼陀羅嘅。咁曼陀羅嘅圖案咧就可以大家去揾翻，就同頭先我哋講嘅圖案咧有冇一啲類似嘅地方咯 嚇。咁佢依個佢依個伊斯蘭啊，或者有好多你頭先講印度嗰啲曼陀羅啊，裡面嗰度 早已經有呢啲即係好複雜嘅圖案，佢嗰個連結咧。其實關鍵咧，佢有一個講法嘅，就話佢喺好早嗰時候，佢哋已經喺度研究水變成冰嗰陣時候嗰種形態啊。咁、個形態嘅裡面咧，佢基本上佢揾到一個graphic 出嚟。咁啊，裡面咧就所以佢好多時嗰個 design 嘅嗰個形態咧，就都係模仿水嘅嗰個點樣運作咁樣嘅，咁嚟製造出嚟嘅。所以你會看到他在那個時間佢裡面咧，而家我哋睇咧就佢哋似乎整個嗰個設計咧係好有嗰、那個，即係今時今日咧都已經好有好高超嘅一種技術、而且嗰種咧技術咧就而家要用計出嚟嘅。 但你唔知佢以前點解諗到出嚟噶嘛？ 睇水咯、 睇水啊， 係啊，睇水個最緊要嚇，啲、水結成冰嗰時間嘅第一階段嗰時候，佢就係、是。好留意到咧，喺佢微細之間咧，你睇到佢嘅有一個叫做唔同嘅截面喺度嘅，咁啊不斷砌啦，立體化咁嗰樣嘢就整出嚟咁嘅。 咁嗱呢個即係成個嘅現象咧，就講俾大家聽咧，就係、可能咧喺嗰個某一段時間咧，即係人類嗰個知識咧係超前咗嘅。 係。 它不一定是一個累積的情況的，也可以調轉講，就是它知道了之後，它有一段時間呢這些這知識呢是可以失傳的，或者甚至是剛才紀錄說落了地底，即是變成是一些備存 的學問的。 它那些這些這設計家他們會做這些建築的時候呢，或者做呢啲形態嘅整彈性嗰時候咧，佢哋基本上都有一個諗法，唔係有一個概念，個諗法講錯咗嘅。佢有個概念，那個概念咧就唔好去諗，嚇、用一個好靜心嘅嗰個方式咧，就與虛空結合，咁然後咧就去做佢嘅創作。咁我哋其實今時今日咧，我哋搞創作嗰啲人咧，無論係畫畫啊，或者寫劇本用那些字眼，那我都有用這種這樣的形式。你先呢砌好那些框架，整好它裡面大過那個方向的時候，當你要落筆的時候，麻煩你不要去想、因為你已經有個過程在那裡，那時候呢你就可以走入一個新的狀態嚟去做你嘅創作嘅嗰個準備咁樣嘅，咁啊呢啲講起上嚟，你話原之有緣，但係其實我哋三十幾年前開始咧，有啲老師傅都已經教我哋用呢種方法嘅，呢種你可以話叫備存啦，但係其實嗰啲叫做係實學嚟嘅，嗰、那個係係。 嗱，咁咩彈性咧？咁樣嗱，而家大家睇呢個就即係見到噶啦，咁入邊咧，無論嗰個比例啦或者咩咧，唔係求其畫出嚟嘅。它有一個在數學上有一個很嚴謹的結構，即是換言之可以透過一個數學的程式可以演現出來的。而其他地方就是呢，即是為什麼當年這個數學的程式是沒有傳到下來的，是那你是不是靠一個譬如我想我就這樣估我就可以做到一件事，這個又似乎不是的，那那個知識的源在哪裡呢？這個知識的 origin 在哪裡呢？那這個到現在是一個謎來的。 那個有趣的簡單啲嚟講，唔使咁複雜啊。譬如好似畫呢啲，即係畫呢啲咁，你睇咁工整、咁複雜嘅一啲圖像咧，咁啊有啲專畫呢啲嘅師傅，佢講出嚟咧就係、你千祈唔好計佢出嚟，你最重要咧，你要睇個全體嚇。一個譬如你依個咧，就你想畫喺一張紙嗰度嗰陣時咧，你先睇個。睇個全體，然後咧就你揾你自己個起步點，起步點一揾到之後嗰時候咧，你即刻揾佢個終結點。揾完咗之後嗰時候咧，你兩個定咗之後嗰時候咧，跟住你就可以都畫出嚟，唔知點解會咁準，整咗出嚟嘅，即係將嗰個 A 一去到咧，就即刻跳到二色。嗰、那個狀態，咁啊同我哋咧平時畫畫啊、素描啊，咁啊素描就唔係咁同啦嚇，即係寫生同素描啊有啲分別咁啊。 咁你畫嘅畫嗰時候，好多時候都話啊，你要記住嗰啲肌理啊，咁樣個咁嗰個咧就係文藝復興時嘅用嘅嗰種技法嚟。咁、那個技法咧就係叫理學性嘅嚇，先研究人體，然後就接觸佢嗰個形態出嚟，揾佢嗰個叫實質。咁呢個咧就係系統學嚟嘅。咁但係咧就譬如畫呢啲宗教畫啊嗰啲，佢哋咧可能係畫佢腳踏實地嘅嗰個位置，而你出到嗰個位嘅嗰條線。然後起到嗰只腳，咁跟住你個人就可以出到嚟噶啦。 咁有啲去 咁啊，有啲分別噶。 有啲去到好複雜嘅，而家開始搞到啲彈性有立體嘅添，三 D 噶嚇。咁啊就我唔敢，我就唔係好想試啦，因為點解咧？對住佢冥想就唔知諗咗啲咩。 你就去咗嗰個再多重宇宙嗰度咯。立體化咗佢咧。 係啦，嗱咁仲有一個問題啦，就係呢位即係 Roger Penrose 啦嚇，呢位爵士啦。咁佢寫嗰本書啊，即係《國王的新腦袋》咁樣，咁啊點解近期咧、近年咧都係俾人圍攻咧？咁下一次翻嚟我解釋俾大家聽啊！